然后第四名是颜六元，这个介绍就简单了一些，其中只是列举了颜六元统一北方草原的事情，还有击破176号壁垒城墙，驰援左云山，以后将要镇守北方的事情。第五名，杨安京、香草、唐化龙、程宇、洛新宇等安京寺主要成员。这里空缺的资料比较多，其中重点是介绍了安京寺与暴徒的关系，而后对杨安京的具体实力判断有些模糊，只因为这位安京寺之主出手次数很少。第六名，骑士组织。第七名，周莹雪与八大金刚。第八名，罗兰、周琦。一直到后续100名，小册子足有50多页，让壁垒联盟里的老百姓们看得如痴如醉。然后翻到最后一页，落款的地方突然出现一行小字，以上纯属胡说。很多居民看到这里哭笑不得，然而很多超凡者却反应过来了，这小册子里前100名超凡者里从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胡说和张宝根的名字。经历过洛城一战的人都知道，胡说是出过手的，而且战力很强。笔者既然知道洛城一战的许多细节，那就没有理由漏掉胡说和张宝根这两个人，所以这个册子分明就是胡说撰写的。有些壁垒开始追查这些册子的来源，结果印刷厂说这些东西是十天前就有人来定制好的，来定制的是个小孩，看起来年纪并不大。对方跟印刷厂谈了一笔转让费，然后商量好定价就离开了，并不参与小册子的后续销售。如今印制这批小册子的人早已不知去了何处，几乎所有壁垒的状况都是如此。有心人去洛城福利院外面观察动静，却发现那福利院早已人去楼空，而里面那些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也随着张宝根和胡说不见了踪影。这个时候有人突然意识到，恐怕马上将会有一个完全中立的情报机构要诞生了。至于这个情报机构诞生的目的，没人知道。胡说本就是李氏情报机构的负责人，身居中将。在李氏破灭之后，他手里的外勤系统、中原分部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如今全凭胡说在养着了。这样一个组织，还是让不少人提起了精神，想要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可胡说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隐匿在了暗处。这是个非常有经验的情报工作者，是一头老狐狸。此时任小素和杨小锦也一人捧着一本小册子，走在144号壁垒的街上。他们回到西北后并没有惊动任何人，只因为俩人都想好好休息一阵子，过一下平静的生活，不希望被人打扰到。任小素一边看小册子一边乐呵呵笑道， 你看这小册子上把我描写的还不错啊，之前就担心圈外人写这种东西会把我夸得不够到位。 这个人知道你秘密太多了。 不用担心，这摆明就是胡说老爷子写的东西嘛，除了他以外几乎没人知道我还有李氏侦察司军官的身份了。而且他写的时候也挺注意了，战斗细节一概没有描写，其他人还写了能力的类型，到了我这儿压根就没有介绍我有什么能力，算是对我的一种保护吧。 还不是你的能力太多，连老爷子也不确定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这会儿俩人走在144壁垒大街上都没被人给认出来，只听街道上两个行人正说着， 我觉得少帅就该排第一啊，这小册子说的不准吧。 啊，我也觉得咱家少帅就该排第一啊，你看其他那几个超凡者也没听说过谁能在万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了，是不是？周氏说起来也是中原三大财团之一，可结果怎么着，还不是被少帅轻松瓦解。 当然周氏肯定没有被任小素瓦解，人家虽然死了三个首脑，但后续已经有人顶替上来了，内部虽然也开始了一系列权力斗争，但起码还没有瓦解。但是西北人现在就喜欢这么说，在他们看来，周氏经过这一折腾被王氏吞并那是迟早的事情。换了别的地方， 任小素就是一个普通超凡者，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哇好厉害，但刺杀这么多财团大人物真的没问题吗？到了西北就不一样了，不愧是我家少帅。在宗室统治西北的时候，其实民心就已经偏向17813那边了，早些年还有许多人偷偷往那里逃来着。现在17813要塞接手了所有西北壁垒，大家眼看着日子都好起来了，理所当然的就把自己也当做了178要塞的人，还慢慢凝聚了归属感。这份榜单虽然还是有点不准，例如罗兰就知道其实李神坛是无法催眠任小素的，然后周莹雪的排名又有点太低了，只因为周莹雪出手次数太少，在左云山出手的时候见过他的实验体都死绝了，在洛城出手的时候见过他的杀手也都死绝了。这不怪胡说，确实是这两次出手都太狠了。不过整份榜单的质量已经非常高了，早先有人放话说要做个排名的时候，很多人都开始期待这件事情，现在这个小册子也算是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吧。而且胡说肯定也因为这个小册子赚得盆满钵满了吧。这位老爷子想建立一个庞大的神秘情报网络，但是资金一直很成问题，虽然他在西南还有一些积蓄，可经不起一个情报网络的花销啊。要说李深潭和他的能力赚钱应该是非常快的，可他那位外孙偏偏对赚钱一点兴趣都没有，只会花钱还大手大脚的。当初结下宗室的黄金竟然也全都送给了任小素，这让胡说想起来就有点头疼，恨不得再给任小素的介绍上再添一笔。这时候144号壁垒的路人也有疑惑， 也不知道这榜单到底谁做的呀，消息这么灵通的吗？咱们西北人都不知道少帅做了那么多事情，这跟看画本似的，太过瘾了。 哼，管他是谁做的呢，反正少帅排名肯定不对。 任小素听到路人这么说当然是眉开眼笑起来，倒是杨小锦翻了个白眼，扯着他继续往前走。 怎么还打算跟他们参与讨论吗？赶紧买房子去，不然晚上要住酒店了，昨天约了房东2:30见面的，别迟到了。 俩人来了以后连住处都没有，肯定要先买个合适定居很久的房子再说，以后肯定还是要去17813那边的，但都是西北的产业，买了也不怕浪费。这次他们来144号壁垒，就连王富贵都不知道，纯粹躲个清净，先过过小日子再说。在中原那么久，每天除了打打杀杀就是打打杀杀，不管是任小素还是杨小锦都有些疲惫了，俩人都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说起来他们甚至还有一点怀念一起上学的时候。只是任小素忽然想起来， 哎，你说周莹雪和八大金刚是怎么回事？八大金刚是王宇池他们，我能理解，但这怎么听着像是地下世界的魂名呢？听起来就跟八大护法似的，什么左青龙啊右白虎啥的，你说他是不是在西北干了什么作威作福的事情才被起了一个这样的外号啊？ 很好奇吗？那你自己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不好奇不好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俩人顺着安宁东路一直往西走，他们并没有打算买独门独院的豪华别墅，而是让壁垒里的中介给介绍了一处旧一点的房子。昨天房产中介说了，这小院子是以前宗室军分区的家属院，因为年代太久远的关系，这里的房子早就已经转手变成了私人的住宅。这里不比144号壁垒富人区那么繁华，可胜在幽静，每家每户都是小二层楼的砖瓦房，屋子后面还有一个200多平米的小院子。这户人家是老头老太太，家里子女如今做生意赚了钱， 便给他们在更高档的居住区买了房子。那院子里有一点特别好，后院已经种下了两棵桃树，每年成熟的时候，桃子多的都吃不完。现在已经开春，距离桃子成熟的季节也不远了。周边有一所大学，一所高中，出门左转200米就是菜市场，周边还有小吃街，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杨小锦一听这介绍便决定了，他要买下这处房子来。与中介在安宁东路上会合后，任小素随口一问， 现在144号壁垒商贸很繁荣吗？ 嘿，当然了，您二位一看也不是本地人吧，怎么来的西北啊？ 哦，我们也是觉得这边机会多，想要来做点小生意。 哎呦，那您二位可就来对地方了。这一年里啊，144号壁垒作为整个西北的货物集散中心啊，那可是太热闹了，多少人一下子就咸鱼翻身变成了富翁呢。如今啊，144号壁垒的大型商可真是不少，一点都不比中原差。而且啊，现在中原战乱，好多流民和有钱人啊都往这边移民，说这里是世外桃源呢。前两天啊，还有个王氏那边的商人想在这里定居，这来的人多了呀，144号壁垒的房子一准蹭蹭蹭的涨价，您二位现在买房子肯定不亏。 行，借您吉言。 到了小院子后，卖房子的老人与他的子女也全都在，大家见面都很客气，双方大概说了一下房子的价钱，30万。老人的长子说道， 这个价钱你们拿走肯定是不亏的啊，虽然价格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你们也都知道144号壁垒房价还在涨，你们买了也不会亏啊。 任小苏和杨小锦在屋子里走了一圈，房子干净整洁，除了装修有点老式，墙角有些发霉，其他一切都很好，能看得出来老两口是个爱收拾的人。老太太笑着说道， 这周边街坊邻居现在也都是年轻人了，都很好相处的，你们不用担心。 任小素看了杨小锦一眼，杨小锦此时正站在院子里的桃树下出神地望着树冠。任小素当即说道， 这样我买下来了。 房东全都诧异了一下， 这就买了？ 所有人都以为任小素会还个价啥的，但是任小素根本就没有做这种事情，看起来非常阔气。任小素能看出来杨小锦非常喜欢这里，他们已经颠沛流离太久了，他也想给杨小锦一个安稳的家，所以就打算省去其他一切流程。虽然他贪财，但在花钱的时候却从来不含糊。 不过各位，我身上并没有带着178要塞这边的货币，只带了黄金，你们看能不能用黄金来折算房价？ 任小素心说，他黄金有的是啊，根本不用省。就他劫掠黄金的能力，杨小锦就算再败家他也养得起，更何况杨小锦一点也不败家呢。老太太的长子似乎震惊于任小素要支付黄金的态度，虽然这房子也没多少钱，但出手就是黄金的人物确实不多见。对方想了想说道， 哎，收黄金倒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现在黄金到哪儿都可以用，只是我这边需要去验证黄金的真伪。哎，不是不相信你们啊，而是这个世道嘛，必须得这样。 任小素点点头， 啊，理解，不过您这是去哪里验？ 一看你们可能就是刚来144号壁垒的吧，啊，178要塞银行就可以直接以市价兑换黄金，他们那边啊有专门的业务来处理黄金交易，因为各地往来的行商比较多，这是为了方便大家交易才设立的业务，而且呀，连手续费都不收。 哦，这倒是很方便啊。 看来张景林那群人为了让西北繁荣起来，在方便大家贸易的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也深切了解过商人们需要什么。他拿出几根金条来， 那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老太太的长子又诧异了，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啊，这么多的金条， 你不怕我拿着就跑了吗？ 你父母不都还在这儿呢吗？你能跑到哪里去？赶紧去吧。 这年轻人深深地看了任小素一眼，然后转身出去了。任小素来到院子里。 喜欢这里吗？ 我以前就想有这样的一个小院子，出门不远就可以看见喧闹的人群，回到家里就能享受清静的世界。小素，我有点累了，咱们从洛城打到了孔氏，再从孔氏打到了火种，又从火种打到了左云山，现在能有一个这样清静的地方休息，感觉很好。 嗯，那我们就在这里好好休息，等会儿买了房子咱们就一起去买菜。 你不怕大家找不到你会担心吗？你现在可是西北的少帅了，一大群人等着见你，张先生恐怕也很想和你聊聊，结果你刚在中原做了那么大的事情，自己却躲起来了。 不怕，我又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离了我也照样能赚。 过了一会儿，出去兑换黄金的年轻人回来了，他将2000多块钱放在了桌子上。 今天的黄金市价呀要涨了，所以买房之后你们还能余下这些钱。 任小素乐呵呵地将钱揣进兜里。 那咱们这就转上房契吧。 一旁的中介拿出合同来，按照合同，任小素还应该给中介一笔中介费来着。西北这里的房屋买卖流程还比较简单，对方把房契给任小素就行，等明天任小素拿着房契去壁垒行政中心做下登记就完事儿了。待到所有事情全都办完之后，老太太的长子迟疑了一下说道， 我看两位都是刚来这儿没多久吧，啊，是来做生意的？ 是的，怎么了？ 我叫马有金，这是我的名片，我在本地呢还算有一些资源，如果两位有什么想要合作的生意可以找我。 这马有金见任小素出手阔绰而且为人豪爽，便起了结交的心思，毕竟这年头付钱如此爽快，一出手就是好几根金条的人，做个朋友准没错呀。马有金本就是生意人，最喜欢交朋友。任小素接过名片， 啊，云素商贸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啊，对，我在公司里头呢，负责口红业务，如今啊，得到领导器重，整个西北的口红都归我管。 口红吗？ 小兄弟听说过我们公司吗？ 没有。 那我可得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云素商贸有限公司如今呢、啊，那可算是西北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一的公司了，论实力我们敢称第二，那叫绝对没人敢称第一。 好厉害。 哎，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你可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呀、啊？ 愿闻其详。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们老板是王富贵，那也是位手眼通天的人物了。144号壁垒驻军长官张小满，那对他都很客气呢，一口一个富贵叔的叫着。 任小素的面色古怪起来，刚才他看到云素这俩字的时候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只是王富贵也没机会说他成立公司的事情，所以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云素竟然是王富贵的产业。说实话，任小素真的没想到这王富贵只用了一年的时间竟然成了整个西北最大的商人，而且对方以素为公司名称，明摆着又是给任小素赚的产业。当初王富贵说了他自己只是个掌柜的，任小素才是东家，没想到如今对方还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马有金见任小素若有所思，以为他已经镇住任小素了，便乐呵呵笑道， 所以啊，小兄弟以后有什么生意尽管可以与我们合作，嘿，这144号壁垒里只要是不违法的生意咱都能做。 违法的不做吗？ 那当然，我们这公司利润或许可以低一些， 但是绝对不能做败坏名声的事情，谁这么做谁滚蛋。 为什么？ 哎，你不知道吧，之前呢，我的上司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批假冒伪劣的口红，说这种口红利润高，结果呀被富贵叔发现之后直接就开除了。富贵叔说了，我们做人做事不光是代表我们自己，还代表着上头那位的脸面。 上头那位？哪位啊？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啊。哎，你看我们公司的名字里是不是有个素字啊？ 对，有。 那你看我们西北少帅是不是叫任小素啊？其实啊，当初少帅还未成为少帅的时候，富贵叔就跟着他打拼了，所以啊，他们是非常亲近的人。这生意嘛，其实也是少帅自家的生意。 整个西北都知道这事儿吗？ 当然知道了。所以嘛，富贵叔就说了，哪怕不赚钱，那也不能给少帅丢脸，耽误少帅在西北的前程。谁要是给少帅抹黑啊，那就趁早自己滚蛋，匀速不留这种人。 如今王富贵生意做这么大，一方面是他自己经营能力确实扎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西北都知道王富贵与任小素的关系，干啥都有人开绿灯。而王富贵自己也本分，从来不做让大家担心的事，外人根本挑不出毛病来。 据说呀，少帅马上就要回西北了，到时候我们匀速只会做大做强，勇创辉煌。 任小素内心有点哭笑不得，他虽然喜欢听别人说自己好话，但这马有金当着自己的面如此认真地说了一通，搞得他还有点别扭。 哎，对了，还没问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呢？ 哦，我叫吕小米。 哎，听起来跟我家少帅还挺有缘的啊。嘿嘿嘿，哎，不知道小兄弟做什么生意啊？哎，要不然这样，我替你引荐一下富贵叔，聊聊啊。 不用不用。 任小素笑着连连摆手，他现在就是陪杨小锦一起享清福呢，王富贵那边又没什么急事，倒也不急着见。而且他就算真要见王富贵，也不需要别人引荐呢，自己去见不就完了吗？ 嗯，怎么，难道小兄弟来西北不是要做生意的？ 我做的生意你们匀速做不了，我这样见不得光。 啊，哎，你早说呀。虽然我匀速不做这种生意，但是我们兄弟公司是做的。 兄弟公司？谁开的？ 说起来呢是公司，其实啊也就是144号壁垒外面的黑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黑市，但是其实啊都不想放到台面上面来说，那儿啊什么都卖，军火、抗生素药品、皮毛、古董，草原那边来的商队都是直接在那边进行交易的。 那这黑市跟你们匀速又有什么关系？ 哎，你不知道吧，那黑市的掌管者呀叫周莹雪，他手底下还有八大金刚。你没看最近那个小册子吗？啊，很出名的。这周莹雪呀是我家少帅的丫鬟，而他手底下有八个穿外服式装甲的年轻人，一个个那是悍勇异常，无人敢惹。哎，不过你也别怕，黑市里的秩序是非常的好，没人敢在那儿惹事儿。 那这周莹雪的风评怎么样？ 还挺不错的呀，处事公允，就是黑市里收的手续费有点高，大家都说他呀太贪财了。但这是西北唯一的一个黑市，那有些买卖也只能在那儿进行。哎，不过你想啊，他是少帅的丫鬟，这就等于有了官方的背景，出了事儿也不用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交手续费，就会有人帮你平事的。 任小素心说，难怪胡说的小册子上直接写了周莹雪和八大金刚，听起来就像是地下世界的魂名，结果人家现在还真是西北地下世界的话事人。之前自己还问周莹雪， 有没有在西北打着自己的旗号作威作福。现在看来，大丫鬟当时的回答是有那么一点心虚的。任小素对马有金笑着说道：“ 啊，谢谢兄弟介绍了，我有空啊就去趟黑市。”“ 嗯，好的。哎，到了黑市呀，拿我们云素的名片就管用。放心，他们知道你是云素推荐过去的，一定好好招待。” 其实马有金没说的是，如果任小素拿着他的名片过去，一旦有成交生意，那么手续费里就会有马有金的提成。别的不说，周莹雪弄这个黑市还是挺下功夫的。待到房东与中介全都离开后，任小素往后院走去。这时候，杨小锦正靠在一棵桃树上说道：“ 刚才老人家给我交代说，想要桃子好吃，那就得勤修剪枝叶才行。”他摸着桃树恋恋不舍的样子，看起来对桃树也有感情了。 他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 23年。他说以前宗室还在的时候，老百姓都要担惊受怕的，现在西北军接管，一切都好起来了。自从父母走了以后，我在杨氏也没有了家的感觉。那时候姑姑带着我去训练，有时候住在壁垒里，有时候住在荒野上，但走到哪里都没有回家的感觉。如今到了西北，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像是回了家一样。 杨小锦出生在豪门大院里，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幼儿园，而他则是在家等待私教老师上门。那些老师都是经过财团精挑细选的，哪怕教他一个小女孩，也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没有玩闹的小伙伴，也没有老师带着玩游戏，那些老学究们可不会带着他玩丢手绢。只有杨安京会偶尔出现在杨氏庄园里，然后给他念童话故事，教他唱儿歌，和他一起跳皮筋。杨小锦很珍惜与杨安京相处的时光，因为来之不易。上小学后，他去了88号壁垒里的贵族学校，虽然他并不是很喜欢那里的同学，但他还是很喜欢上学，因为只要上学，就不用面对家里沉重而森严的气氛了。杨小锦很小的时候就对家没了概念，杨氏庄园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个酒店，不需要他打扫卫生，每天都会有佣人把洗好的衣物交给他，他可以经常看到佣人，却很少见到亲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杨小锦也觉得这些都没什么好抱怨的，他已经出生在这世上最好的家庭之一了，不用担心温饱，不用担心交不起学费，一切与金钱有关的事情全都不用他来担心。杨安京带他走出壁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看看流民生活的有多苦，甚至还专门带他在集镇上住了一个月。所以杨小锦很清楚，自己的童年虽然枯燥，但从不悲惨，比自己悲惨的人多了去了。12岁那天，杨安京对他说：“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生在杨家是一个很倒霉的事情。这世界上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想要跟你互换生活。当你坐在明亮的窗前发呆时，他们却必须背上竹筐下到煤矿里赚取一天的生活物资。我厌恶杨家是讨厌他们的虚伪，我建立暴徒是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一切都是灾变导致的。总有一天你也要明白你需要什么，然后再有一天你会开始努力拥有捍卫他的力量与勇气，那时候你就长大了。” 杨小锦偶尔也会茫然，他需要什么？暴徒的宗旨是杨安京的信念，却不是他的。杨氏的野心是那群大人们的，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直到这一刻，他看着任小素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对他说：“等桃树结果子以后，他 他俩就可以上街卖掉吃不完的桃子，送给邻居也可以。厨房灶具不够齐全，他们得上街买点才行，调料也得买新的。家里1357由任小素打扫卫生，246由杨小锦来。屋顶好像有点漏水，他明天会上街买点防水的毡布修理一下。某一瞬间，杨小锦忽然觉得自己大概需要什么了，只是需要一个家而已。他可以跟着任小素出门打打杀杀，但回到家里以后，这个少年立刻就变成家里的烛光。杨小锦看着突然变得啰啰嗦嗦的任小素，笑道： 明天我给你做顿饭吧。 任小素愣了一下，然后明知故问： 你不是不会做饭吗？ 放心，毒不死你。 这还是杨小锦第一次主动说要做饭来着。任小素察觉到杨小锦心态上似乎有了一些改变，他笑着回应道： 好啊，明天早上一起去买菜，毒死我也吃。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会做饭，对不对？你之前给我做饭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就不对。 嘿，狙击手的眼神就是好使啊。 第二天清晨，两人早早起床洗漱。这小二层的卧室还挺多的，任小素稍微有点后悔了，他觉得自己应该买个一居室来着。不过转念一想也不对，真要是一居室，按照他这有贼心没贼胆的样子，怕是要睡沙发了。俩人收拾好以后，一人挎个竹篮子就出门了。一出门刚好遇到隔壁邻居，那是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是要出门工作来着。任小素打量了一下对方，这对夫妇都是微胖身材，身上的衣服穿着得体，男人则穿得干干净净的西装，应该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那中年妇人笑着打招呼道： 昨天听王婶说要搬来新邻居，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住进来。哎呀，昨天也没去拜访你们一下，真是失礼了。我叫胡小白，这是我爱人王月熙。 那位中年男人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似乎是不想太多的和任小素他们打交道。 没有的事，胡姐，应该我们去拜访的。 你们这是去买菜吧？听王婶说你们不是144壁垒的人啊。 嗯，我们从中原过来的。 来西北好啊，现在中原多乱呢，哪有咱西北安全，来了都是西北人。 任小素心中感慨，中原那边的财团还在一个个的设置壁垒，不让流民进城，西北这边已经喊来了都是西北人这种口号。可以预见的是，王室的战争步伐不会停止，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战乱移民西北。这时候胡姐笑道： 来西北后找到工作了吗？ 没呢，想先休息一阵子。 嗯，休息一阵子也好啊，我家这口子在壁垒行政中心工作，你们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说，他在壁垒里啊还算说得上话。 胡姐就像很多热心大姐一样，看起来还挺乐于助人的，也喜欢聊一些家长里短，时不时还会无意中炫耀一下自家的男人。这时候任小素看到男人悄悄扯了一下胡姐的袖子，于是他便对胡姐笑道： 也没什么事能麻烦二位，我们都是很随性的人。 那行，有空咱再聊啊，反正都是邻居了，常来往。 离得远了，她老公王月熙才小声埋怨道： 你干嘛跟他们说这么多啊？现在144号壁垒移民越来越多了，想找门路的人也多，要么就是想做点生意讨批文的，要么就是想讨份好工作的，到时候他们真找上门来让我帮忙，我该怎么回绝？ 哎呀，我不就客气一下吗？再说了，都是街坊邻居的，帮一把又怎么了？ 你说帮就帮啊，这些刚移民过来的麻烦事很多的，别乱给人家许诺啊。 哎呀，行了，知道了。哦，对了，听说云素那边新到了一批口红，你给我弄点呗，他们的口红一直都是紧俏货，想买都买不到，你跟王富贵又那么熟，弄点应该没问题吧。 别王富贵王富贵的叫着，要叫王先生知道吗？别叫顺嘴了，当着外人的面也这么叫。我跟他熟，那是因为业务有往来，但人家可不求我办事，我还得看他眼色呢。 你一个当官的还看他脸色干嘛？他只是个做生意的。 你懂个屁，那张旅长还管他叫富贵叔呢，我算老几？现在他是西北商会的会长了，势力比你想象的大，政商两界都得看他眼色呢。没听说吗？少帅马上就回来了，到时候他在西北如日中天，哪是我能拿捏的？而且他不光是占了白道，前阵子不知哪儿又钻出来一大批土匪，劫了西北商会的货物，结果他一个电话出去，外面黑市那位就带人把对面山头给平了。 话说西北这边有人开黑市，就没人管吗？ 管？谁来管？黑市开市的那天我也去了，张旅长张小满亲自提着花篮上门祝贺，这他妈还有谁能管得了他？所以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掺和这种事儿，你不懂。 行啊，王月熙，出息了，老娘跟你吃了十多年的苦，现在才刚当官没几天就知道给老娘打官腔了是吧？当初我跟着你，我埋怨过半句没有？ 哎，算算算，不说了不说了啊，不说还不行吗？我去给你买口红好吧。 任小素和杨小锦挎着篮子往菜市场走去，一大早的，路上都是行人，整个壁垒熙熙攘攘的，看起来极有生气。 刚才那个胡姐还挺热情的， 我看她丈夫倒是挺冷的，好像挺担心我们真有什么事情麻烦他们似的。 毕竟跟我们不熟嘛。 不过那位胡姐这么热情，我还挺不适应的，以前在集镇上要是有人突然对你热情起来，准没好事儿。 可是小素，你跟集镇那会儿相比已经有很多不同了，可能你自己都没发现，要是以前你可能不会去给江旭先生报仇的。 嗯，应该不会，只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总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也能够做点什么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知道吗？我以前看一本书上讲，人类文明的起源颠覆了我很多观念。你觉得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什么？ 使用工具？奴役别人？当生产资料出现不平等后？ 不，你说的是社会的起源，不是文明的起源。 那文明的起源是什么呢？ 文明的起源是一根折断后又痊愈的大腿骨。当动物在野外折断了大腿骨之后，其实就已经注定了它的结局。它将没法捕猎获取食物，也没法去河边饮水。在庞大的荒野上，它注定要成为其他野兽的食物。而一根人类的折断又痊愈的大腿骨，就意味着有人长期陪伴它，照顾它，帮助它愈合伤口，帮助它寻找食物，直到它可以重新活动。小苏，在危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可是我总觉得跟我无关的人我就不应该去帮助他们。现在我躲在这里也是在思考，大家都说我是少帅了，可我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承担这个责任。 是帮助跟自己有关的人，守护亲人也是一样的。我并不会劝你做一个大善人甚至是圣人，咱们守护好身边的人就行了。 此时身边的人群熙熙攘攘，任小素和杨小锦结伴而行。 要说144号壁垒跟其他壁垒也没什么不同，为什么总感觉这里多了一点人气儿？ 一样是有着坚固围墙的壁垒，居民也没什么不同。路上的行人里，年轻人去上班，中老年买菜逛街打招呼，按说每个壁垒都是如此，可杨小锦总觉得有些细微不同。 可能是你心情不一样了吧。 可能吧。 等他们走到菜市场，任小素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以前 没到菜市场买过菜吧？ 说的好像你买过一样。你之前一直都在壁垒外面当流民呢，哪有去过壁垒的菜市场？别神神秘秘搞得你经验有多丰富似的。 但我跟王富贵请教过经验呀，之前在李氏的时候他天天去买菜呢，小玉姐都夸他买的菜新鲜还便宜。 他是怎么买的？ 他跟我说，一进菜市场你得先凭眼力找一个嗓门贼大的大妈，然后跟在他后面买。这种大妈一方面买菜特别挑剔，另一方面砍价特别凶猛，等他买完菜我们跟着去买一样的，连砍价的步骤都省了。 好像有点道理啊。 此时放眼整个菜市场，其实像任小素他们这般年纪的人还真没几个。壁垒里的孩子像他们这么大，要么还在上学，要么就已经上班工作去了，没几个人会来买菜的。倒是卖菜的小贩里有些年轻人。任小素盯着一个大妈，然后对杨小锦说道， 看到没，就他了，咱们跟着他走。 杨小锦在后面看着兴高采烈的任小素尾随大妈而去，他想恐怕许多人都不曾见过任小素这副模样吧。谁能想到这么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壁垒毁灭者，竟会为了一点菜钱斤斤计较。壁垒毁灭者有点不像壁垒毁灭者了，当然他这个狙击手也不像狙击手。杨小锦的厨艺是大师级的，一开始任小素还在想，大师级得是做什么样的菜，和普通人有不同吗？然而他尝过才明白，原来杨小锦做饭光是对火候的掌握都异常精准。任小素有点好奇， 你为啥厨艺这么好？看你也不像专门练过这个的人啊。 暗杀训练时我姑姑专门找老师教的。 这跟暗杀有什么关系？ 可以假扮厨师潜伏，或者以帮厨身份潜伏，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投毒。不过后来一次也没用上，姑姑也不让我用这个方法去潜伏。 为啥呢？ 学厨艺的时候我还小没展开，后来越长越好看，姑姑说我长这长相没法去厨房潜伏了，看起来就不像个厨师。 任小素噎了半天竟无言以对，面前这姑娘夸自己漂亮就跟说要杯白开水似的稀松平常。 您就不会谦虚一点吗？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行行行，你说的是事实。今天周二啊，该你洗碗了。 我做饭了，你洗碗，以后家里的饭都由我来做，碗都是你来洗。 任小素端着碗筷进了厨房，而杨小锦则坐在餐桌上没动，撑着下巴看着任小素洗碗的背影。 我看桃树上已经开始结果了，估摸着再等几星期就能吃了。不过两棵桃树被照料得很好，切的果子也多，咱俩肯定吃不完。 吃不完就摆摊卖掉嘛，卖了钱咱们去给你买一个新的锅炒菜。 好啊，现在这个锅太小了。 不过今天买菜的时候我发现菜价粮价涨了不少，我以为是西北物价不同，结果一问才知道是前年和去年要么发洪水要么干旱，很多地方都颗粒无收，也不知道张先生那边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恐怕不好解决，早先我就听说在西北与中原贸易通商中，王氏提供的货物并不包括粮食，恐怕那个时候王氏就对西北的情况有所预估了。当然西北这边有很多矿产是不对王氏开放的，这本身就是双方的策略所致。 也不知道他们开荒顺了一步，咱们来的路上不是见到好多流民在开荒吗？ 估计也不容易，你看西北的稳定河域并不多，地形又沟壑交错，这种地方种出来的庄稼没有什么好的生长条件，得下功夫解决水利才行。 嗯，是的，开荒代价很大，但即便如此，要想让居民们吃饱也得跟这自然环境死磕呀。 就在俩人居家过日子享受安静的时候，整个西北高层心里都冒出了许多问号，自家少帅去哪儿了？这周氏刺杀一事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按说少帅早就该回来了吧。有些高级将领并没有见到任小素， 一直听说着少帅的故事，却无缘得见，这就让他们心里有点痒痒的。所以他们就想等任小素回来之后赶去见见，也没什么事，就是先认识认识，蹭个熟脸。结果自打周氏刺杀之后，任小素和杨小锦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就连那些骑士也不知所踪。这让大忽悠他们一头雾水，寻思着少帅不会又跑路了吧。之前张小满当着记者面说先定下来，省得他跑了。当时很多人以为张小满是开玩笑，但其实大忽悠他们很清楚，这是真的呀。王凤元为这事儿还专门去找了张景林。 司令，这小苏一直不回来怎么办？咱们要不要去找一下？ 张景林倒是很淡定。 不用，我猜他只是躲起来休息一下，等他休息够了，自然就回来了。 大家一听，连张司令都不着急，那他们也不急了，慢慢等吧，对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之前很多人虽然没有反对任小素成为司令候选，但其实还在观望。这次任小素为江旭复仇一事，也算是侧面的体现出了任小素的性格，别人不说，反正西北人都觉得很解气。所以渐渐的，西北军内部公开支持任小素的人也越来越多。为江旭报仇是品性，能在周氏之中去首脑性命是能力。说实话，除了军事战略方面以外，大家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至于军事战略方面，任小素也拐回了 P5092 和王韵俩人，弥补了这一短板。西北军司令嘛，也不需要是军事天才，能驾驭军事天才也算是本事，对不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